真正岂有此理。上银说得好，有理不言之。来来来，娘子请来见礼。 好一个有理不言之， 来来来，中间一礼。 请坐啊， 请坐。 啊，娘子，你六次茶飘香小楼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 啊，官人。你在书房之人， 在书房嘛读书啊，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？ 你可知苏秦原谅此孤哦， 他倒比起故人来了啊，官人 十九四啊相亲，一人在外十二日，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。莫不是你依我年门失礼的，我难陪你饮郎冰冰不知，你年家一朝天下的本朝，我好不是啊，莫不是你言我难真长啊脸啊少，害得你官人丧面子，你有十里红妆到严家，就是城里城外呀，人人恩赐啊，莫不是你因我难争，用马车我难陪你一郎一辈子，夫妻凄苦永远难恩，我放你娘子美貌生后来呀、啊，啊，官人，啊，官啊人，你好比 今我岂可为他一片心？ 我不

呀嘿真勇，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，你为什么将南征的众生去许真勇，怪不得他进入将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不和睦。 你是满的你是满 骂你精神你是满，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啊干，将来征终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，小心上有车绿色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 哎呀亲自以来心惊大魂，他要斩我念死来，这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难争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将人哎，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。啊弟弟呀、啊、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。 吵问我啊吵问我， 我是早说的 妈，你见着吵问我，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，你人用金陵之宝下大妹，我用那清风宝剑下的人物 不能是今天的马戏了呀， 骂你见着也没有听，你这无家可归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说明明是这难中间不平人，小心善于保管住将你七官下子去从军啊。朝中之人都骂病，不知你还要骂罪人， 你来罪你 成婚，免得十月里我跟家的一封信书太娘们， 好气好气。 Thank you. 什么你是人不晓了 你生长的几个年过满啊， 问你对我是真心真美是成人之女真诚情意。你在这夜里我跟我讲你一封休书给你安稳真勇你 家来